三節翻嚟啊，第三節翻嚟啊，啊大匪岸天啊，其實頭先講啲好悶咯，我自己聽得都好悶。係啊，一個人做節目真係困難，所以我佩服阿劉家雄，雖然我唔中意呢個人，但係佢一個人做節目好嘢，堅大眼簡直係冇得頂，流暢啊，唔似我哋呢啲啊。但係我希望咧，我做得更加好，即係開始咧就寫翻 caption 啦，咁樣講一講啦，講誒。呢一次啦，即系其实之前讲过啦，帕通年再讲少少啦，就系讲呢个香港电影金像奖。咁咧就尘埃落定，虽然曾志伟系老土噶啦，咩一片顶26片啫，好巴闭咩？你一片嘅片酬顶26部片嘅片酬，同埋嘅嗰个咩？嗰个票房就话你劲啫。是咪啊？我收二亿六，顶你个肺！你套套都系啊，收一千万，咁你就劲啫，真系不知所谓。虽然咧，你真系扶植咗好多香港人。虽然你呢个人咧，我够胆讲，你系人渣嚟嘅，因为我唔出样，你真系人渣。但系如果培植新人嘅，你算一个。你对电影业嘅心，我相信你有。你唔系以自己个人嘅，因为其实呢十几廿年咧，经理曾志伟咧，佢培养嘅人真系好多，系咪啊？甚至咧，拍过以前有套戏叫《九降风》，拍香港，希望喺香港拍。同一个题材喺台湾拍喺大陆拍，俾啲新人去做，即系咧佢筹集资金做紧林家栋嘅角色啊，咁呢啲佢真系相对做得好嘅，但系有阵时咧讲嘢唔系咁讲，系咪啊？更叻谦虚啲，系咪啊？讲一讲啦，今次嘅制作咧，唔好讲得奖人啦，讲制作啦。全部都是小众制作，有啲人呢大报纸大大隻字写住乜嘢啊，写住啊香港新希望啊乜乜乜乜乜香港人点样香港电影点讲一大轮，係呢两年嘅香港电影由十年开始到一路打落嚟啦，好多小众嘅电影呢都跑出咗，唔系票房，系个口碑同埋嗰个打飞机咁样跑出咗。做任何嘢以票房为呢个大原则，冇票房嘅你讲乜嘢都假嘅。养到人系咪有票房呢？即系做香港网台啊，因为讲香港网台为生啦，即系生意嘅一部分啦。大匪岸天下今次变咗纯生意环节，做电影都好啦，到最后屘就讲票房。你有票房，人哋抌钱，经济嘅动物。合拍片点解都合拍片？因为大陆有市场，香港萎缩紧，而我哋香港人嘅导演除咗杜琪峰之外，全佢系放眼世界嘅，所以咧啲片卖匀全世界，所以得个杜琪峰仲搵到钱，仲顶得住，因为杜琪峰有世界市场，唔系净系香港嘅市场，即系等于我哋以前咁，大陆未开放嘅时候，我哋香港电影可以打到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啊。非洲，所以非洲咧最认识嘅香港人系边个啊？李小龙咯。到今时今日，非洲仲周街卖紧李小龙嗰啲海报噶。李小龙系可以打到去非洲噶。啊，欧洲啊 B 咩 B 级片啊，美国嘅 B 级片啊，吓、啊、我哋啊曾经当红嘅吴宇森啊，各样嘢都去紧啊，张彻啊。我哋有呢啲市场，越南市场，但系我哋放弃咗，而家做全部就睇住更大嘅市场，因为呢个市场加埋唔等于一个大陆市场。当大陆市场开放咗之后咧，唔系佢冇开放到俾你，系合拍，你哋要迁就佢嘅时候咧，就放弃咗香港嘅原创，香港人嘅创意好萎缩。其实近期我见咗好多咧，香港嘅制作人啊，虽然佢哋都系啲新生代啦，但佢哋真系冇出路。好多就靠微电影，希望网络世界啦。咁最近有个坏消息，就是 YouTube 呢嘅盈利下降，睇 YouTube 嘅人越来越少。因为点解呢？太多片 收入下降，因为咧冇人咧就好多烂啊，咩人都摆上去，好多冇质素啊，好差嘅嘢都摆上个 YouTube 度，咁变成咗咧啲人睇得睇来睇去睇来，你又得，跟住佢又拍呢啲，跟住咧都有个跟风性啊，即系等于网台咁啊，老萧做掂咗，跟住未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咁，个个做咗，包括我啦。咁所以我话我希望做啲唔同嘅网台嘅节目啦。去做另外一啲嘢，希望用网台功能去做另外一啲嘢。咁而家事实就係咁样。香港嘅电影就係咁。啲人买呀，香港嘅新导演呀、有啲老气骨啦去支撑佢哋。一念无名咪香港政府抌咗200万拍㗎囉。攞咁多奖囉。但係商业电影就是商业电影㗎嘛。好似树大招风咁。啱啱啱。佢都得好多奖㗎，唔一定要一念无名㗎。是咪啊？我哋曾经经历过，我哋有岁数嘅人啊，曾经经历过台湾啊。台湾以前文艺片都好巴闭噶，林青霞、胡慧中、林凤娇、双林系咪啊？啊，各样嘢，双秦、秦汉、秦长林系咪啊？佢哋有佢哋嘅商业价值噶。咁但係后尾一路萎缩，俾香港电影打到扑街嘅时候，咁佢可以萎缩啲乜嘢呀？未有啲小众电影囉。跟住所有嘅电影拍出嚟呢，就想办法你又筹啲钱，我又筹啲钱，跟住呢台湾政府资助呢，就拍嗰啲咁嘅电影囉。小众㗎囉。跟住呢就不计票房呢，就博攞奖囉。全部变晒艺术电影囉。我哋香港几时变到咁样嘅呢？唔係呀，七月与安生点点点点佢咩，唔係点点点点点点点你老板咩。今日有七月与安心一年无名，咁出年呢做乜嘢都系钱啊嘛。我成日都话我唔想讲钱，亦都唔系钱行头。但系现实就系你一定要做啲嘢令到个市场有收入，你先有得做啊嘛。好似做星期二得到咁，我答应我自己期许咗我一年，我攞24万出嚟做，每一个月跌两万，即是除咗收入之后跌两万嚟做。咁我就睇住呢盘数啦。咁一年之后如果要止唔到血仲要再俾嘅话，咁我顶唔顶得住呢？咁我就要想办法喺个网台嗰度营运上能够搵到钱先至能够过瘾嘛。阿 Tony 同阿 Johnny 做节目，尤其是 Tony 哥啊，一个咁超凡脱俗嘅人，佢都係过瘾咋嘛。咁系咪永远都自己打好惨㗎？因为我讲过我哋呢个台嘅成立初期系点样㗎，系是非嚟㗎啦。但係呢我哋讲一讲我哋嘅台啦，讲一讲网台啦。啊，其实我好多嘢想讲㗎。我哋香港嘅电影唔系咁样㗎。我哋香港电影要自强嘅话，我哋要寻我哋自己嘅道路，但係不能做返台湾嘅旧路。台湾而家沉寂咗20年嘅电影开始再强大返嘅时候，就係佢揾到由拍呢个青春劇，由呢个流星花园开始，佢哋拍到好纯熟啦。即係拍啲青春片啊，佢哋所有嘅人啊，艺文青有，真文青有，佢哋摸熟咗个模式啊，用十几年啊，佢摸熟咗啊。嗱，流星花园16年后，今年开始，柴智屏话重拍啦，系咪？但系点解会咁样嘅？点解台湾乜佢哋冇乜嘢超级巨星，但系佢哋由编剧，由网上啊，做电视制作人啊，长期得0.几%啊，1.几%啊，1.2%啊，3%啊，5%收视赢晒㗎啦啲电视剧。小众俾香港嘅电视剧打死咗，俾大陆嘅电视剧穷霸晒。你去到琅琊榜啦，最近啊感受未央啦，睇下啦，全部有线电视㗎嘛。打瓜晒电视。咁点解佢有个生存空间？我有啲嘢我拍到你拍唔到。就係青春片。感情戏。你而家大陆都走緊呢条路㗎，大陆而家近期都拍好多，尤其网络小说啦，大陆嘅网络小说越来越发达啦。好多人呢就同微电影啊网站嘅兴起，佢哋拍好多，但因为佢哋好多敏感唔拍得。 同性恋唔拍得，离咗婚嘅拍又话又惊有禁忌啊，个女人大过个男人又唔拍得，穿越剧又唔拍得，佢好多限制啊，变成咗佢哋好多做唔到。但系台湾冇，台湾系华人社会最开放嘅，香港唔系，你睇佢题材就知嘅，系咪啊？你数得到嘅。吓、啊！你睇杨丞琳可以做到点样？睇下呢个靓妹，我叫靓妹，卅几岁啦。睇下佢做到点样？林心如到最后尾自己揞钱喺大陆揾咗啲大嚿钱，佢台湾人嘅向心力啊，就翻去做翻台剧啊！台剧揾到几多钱啊？系咪啊？但系林心如翻嚟投资自己做一个制作人，都继续拍。就是台湾个本土情谊啊，呢啲先至系我过嚟台大陆掘金，搵好多钱，但系最后尾就唔系好似香港人咁做到咁上下，哎，我直头落籍啊，中国嗰度啱啊，哎，我哋走埋中国，佢哋唔系咁，佢哋搵到钱之余，佢哋肯翻转头去睇翻佢哋成长嘅地方同埋佢哋成长嘅环境去帮助翻咁样，所以我佩服林家栋。我佩服刘德华，我唔佩服成龙，我佩服洪金宝。洪金宝而家系香港唯一，包括甄子丹在内啦。佢哋而家我哋所有嘅武打片啊，佢哋仲肯抌钱去培养紧啲新人啊喺香港。呢个好重要嘅，唔系好似成龙咁，你要遣散你哋啦。你睇刘慧光。好简单，人哋嗰问唔系名串你嘅人渣，即系我咁样讲，佢哋系咁样，所以台湾近几年你睇下，由呢个那些年，其实那些年之前都有噶啦，啊，佢哋台湾有到起咗大道情，甚至再之前叫痞子英雄，系咪啊？佢哋有嘅，由电视剧，跟住到电影。是吗？咁卒之啊跑出咗阿高圆圆个老公啦，赵又廷啦。佢哋一路系咁做。传承落去翻拍都冇所谓，不停培养新人。因为佢哋俾唔起钱，佢哋希望爆一个新人出嚟。是咪啊？所以我的少女时代一路去到最近有一套麻麻地收得啦。但是佢哋系咁样，我哋香港系需要有一个新嘅路向，系用我哋香港嘅文化，系香港有底气嘅文化，然后佢打去全世界。而家台湾佢搵到我哋条路，咁我哋香港呢？吓、啊，我哋香港呢？香港喺边一度啊？呢、这个先至系我哋要睇嘅嘢。所以呢我鼓励啦啲人啦，俾我赞下 view 啦，睇睇下拍啦，鼓励下啲年青人啦，因为未来呢就阿萧定一有个导演，新晋导演啊，咁就走嚟讲，咁 view TV 啊嗰样嘢，电视台都好啦，唔好睇电视没落啦，我有几耐冇睇电视，唔好讲呢啲。你讲呢啲冇意思嘅，点解呢？你要香港嘅文化强大，你想睇网络睇更加多嘢，都系要有一个过程，有个训练过程，电视台就是最好啦。以前是怎样的？看电视红了就跳进去拍电影。是不是？编剧都是这样，艺员是这样，导演是这样，是不是？林岭东演怎么出来的？杜琪峰怎么出来的？周润发怎么出来的？好少一个一嚿石头爆出来的，包括周星驰都是。电视可能是他们一个实验场，当他们真的 OK 到了，跟着他就跳出来吧。我们香港其实就是这样。按部就班又好，你说当一个试验场又好，起码他在电视台里面找到他的收入，能够安到身，然后帮到他创业。哪一个老板不给钱你，你更有才华都死的。是咪啊？市场有佢市场嘅力量，香港嘅电影要走出自己嘅路，唔好再睇咯。 林拉屎啦，讲讲梁振英、曾俊华同埋林郑啦。林郑当选暗春咁，我组唔到班啊，唔系个个挑选啊，因为你难相处，有辱无荣，咪个个跳咯。所有梁振英嘅班子稍为有民望嘅，当然人渣嗰啲咪留低咯。好似陈茂波几恨留低啊，系咪啊？你睇下呢个冯伟光几恨留低啊？但系稍为嘅，好似谭志源啊、啊张炳良啊、啊高永文啊呢啲咪要走咯。啊唔好遇我啦，呢几年我都好烦，唉，又唔系真系搵得多钱，几廿万，唔好话高薪厚禄啊，算咩高薪啊？而家呢个商业社会咪走咯，系咪啊？好啦，啲人就讲。诶，佢啊应承咗咁多人情债啊、官商啊，俾佢啊民建联投票俾佢啊，佢而家还债都还唔完啊，讲呢啲唔还俾你又如何啊？林郑，你噏乜嘢啊？你啲人，你俾票林郑系要佢还俾你嘅咩？系你一定要俾票佢啊嘛？你可以唔俾票佢咩？咩吴志森啊，乜嘢嗰啲人啊，尤清源啊，李慧玲啊，甚至我冇听啊，我睇 Facebook 㗎咋。你哋讲乜嘢啊，佢要还咩债俾你啊，林郑要还债俾你民建联工联会，你唔系啊，你话生意佬佢要还债俾你，你唔系啊，系佢叫你投得投嘅咩？佢有本事叫到你啲人跪咗喺度咩？全部都系中国共产党咋嘛，中国共产党要还债俾你嘅咩？全世界最忘恩负义嘅人系咩？系咪共产党咯？点解最忘恩负义啊？文革嘅时候斗老豆、斗老豆、斗老母、斗老板、斗先生、斗校长，佢哋同你讲情义嘅咩？系讲你今日有冇用嘅咋嘛？还咩债啊？你讲乜嘢啊？只有利益嘅利益走埋一齐嘅啫嘛。社运人士最讲得最好噶啦。我哋为相同而，我哋为我哋嘅相同而连结，我哋唔系为连结而相同啊嘛，系咪啊？佢哋就係为咗连结而相同㗎嘛。佢哋一个共同体嚟㗎嘛。佢使乜俾面你呀？你以为林郑一要俾面你咩？喂，唔好咁天真啊。喂，呢啲咁嘅真係写出嚟。你哋真係冇社会经验㗎喎，出嚟做生意睇下啦。係咪呀？真係要喺呢个社会度真係浸下㗎喎。你唔好諗住你真係屌你咁嘅时事评论员，你真係乜都识㗎喎。个人世间唔係咁㗎喎。林郑使 Q 睇你咩？如果佢要埋班咪埋到班囉。专子慢慢讲得好好㗎。林郑揽住习近平喊。习大大死啦，我埋唔到班啦，死啦，唔够人啦。习近平讲咗句最经典嘅说话系乜嘢呀？好简单啫，你而家做民调。睇下边个民望高嘅，咁林郑话民望高啊，未必肯帮手喎。民望高嗰啲唔肯帮手啫，我冇叫你揾嗰啲嘛，揾同你一样啊嘛，民调民望低嘅人啊嘛，你哋咪会走埋一齐咯，系咪啊？因为都系贱人啊嘛，都系以利益嘅结合啊嘛，还债还咩债？佢争你乜嘢啊？找数，喂，你咁低 B 嘅，真系唔好讲出嚟，我睇你唔起，啱唔啱啊？你睇下讲下薯片，好风骚。寻日有几个网友嚟倾偈，问薯片点啊？我话薯片而家就系成个香港政府同埋大陆政府最争取嘅人，佢会跳出嚟。如果真係听阿田北俊同曾玉成讲肯出嚟组党嘅话呢，佢真真正正能够令到政府香港政府做得更加好。因为佢就協咗六成几七成人嘅民望喺佢身。 啲人寻日有个网友仲喺度问，点解佢民望高啊？为乜嘢佢民望高？点解啊？人系有经历噶嘛，人哋系写咗个事实喺度嘛，我做三十年嘢都系咁噶嘛。点解噶？因为佢同市民系同呼吸噶嘛，佢做出嚟嘅啫。你做出嚟点有得做啊？你日日黑人憎，日日财大气粗，日都唔理嘅。你好似想做你，你估林郑嗰班人真系冇料到嘅咩？但系佢要做你冇用啊嘛，因为你真系离晒地，你本身就系一个咁嘅人啊嘛。点解做曾俊华有得做啊？系因为曾俊华真系佢哋所做嘅形象出嚟，曾俊华真系咁啊嘛。点解有啲人话好演技唔好演技？即系人世间磨练得多，佢咪好演技咯？有几多个真系天生出嚟识做戏啊？张柏芝算一个，其他边个唔系浸出嚟噶？点解浸到出嚟？系因为人生嘅经历咯。曾俊华乜乜，佢会计嚟嘅啫嘛？你守财路，佢根据你嘅施政报告，然后定出一份会计制度出嚟噶。呢度用几多钱，用嗰度钱噶嘛？你估佢话嘅咩？啱唔啱啊？明白就明白啦，唔明白喺度讲呢啲社运人士，我真系睇你唔起啊！读咁多书咩大学毕业？呢个第二，曾俊华同林郑嘅分别，当然啦。过去三十年佢做紧乜嘢？留学美国翻到嚟啊，做过啲乜嘢？你冇办法抹黑到佢，你除咗话佢守财路，你仲可以话到佢咩啊？即系话佢平时做人嗰个守则系咪好强啊？人哋住咗喺财政司官邸住咗咁多年，都系使咗79万装修嘅。普通人有少少钱嘅都唔止，何况唔使佢钱。陈茂波一入去使200万几个月。梁振英做五年使咗3000多万。呢一个就系曾俊华同你哋唔同。有风唔使尽力，有权唔用尽。呢个就系佢人格。佢点样可以保持佢自己呢一片心？每一个礼拜六，佢喺香港嘅话，佢一定翻拔萃教剑击西洋剑。到今时今日都仲教紧，即使呢次落选咗，佢仲教紧。点解？呢啲唔系做 show 出嚟噶嘛？所以寻日有个网友问我，真系唔识答你。呢啲咁简单嘅问题 ，A、B、C 啫。是咪啊？所以曾俊华而家其实就佢嘅民望唔系而家输咗就算嘅，佢而家就成个香港嘅最大价值嚟嘅，亦都系最大嘅财富喺佢度。梁振英劲咯，呢几年暗春咁出嚟鬼鬼鼠鼠，一阵就公布啲乜嘢，一阵又话佢唔关佢事，而家临落台啦，肯定冇事甩到身啦，嗱嗱声。啊！就准备已经准备做呢个我哋国家领导人啦，政协副主席啦，几巴闭啊！以前出嚟几时有几个司级局长啊，企佢隔篱讲嘢，一有 TSA， 我话咁啊咁，哇，未试过，一闹就褪少少太，跟住话唔关自己事，都系嗰条友谋你嘅啫。呢次点解咁强硬啊？仲有两个零月咯，有风使尽你咯，而家巴闭咯。话俾你啲人听点啦，系咪啊？几坚啊！行出嚟啊！我成日都形容啊，啲人啊有威有势，嗰啲行出嚟有阵风啊！佢今日有风，讲嘢几强硬啊！要讲乜讲乜，一来冇连任嘅压力，第二我已经揾到我嘅归宿，第三我唔使再过埋呢两个零月，我唔使再听你呢啲所谓人废噏啊！仲有两十分钟啦，再讲一讲。哦，仲有五分钟啊！哦，我喺快活不知时日过。香港感染旺角站，讽刺黄毓民同黄杨达，真系讽刺得好嘅。成本书都做主角，最后尾虽然狗咬狗骨，卒之融为一体，大家揽住死啊！意思即系唔系佢哋融合好和谐啊？是狗咬狗，黄毓民咬死了黄杨达，然后两个连结一体，就即狗咬狗骨，你又死我又死啊！大家揽住一起死啊！意思明唔明啊？啊，所以睇书要睇埋佢后背后含义，呢个第一。喂，有老萧上身啊，又第一。当你一个社会呢，寻日又问 而家寻日有个网友啦，其实网友冇分你咩政治立场啦，佢问啦，问一句说话，你睇下而家重判啊，四年九个月啦，啊柏杨啊九个月啦，其他嗰啲判三年啊，香港啊，啊而家重回咩啊，重回呢个法治啊，而家啲人啊先有公信力啊，啲人犯咗罪应该判佢啊。跟住我同佢讲，唔系咁啊件事。件事佢要判佢系因为真系要判佢。佢犯咗事唔系佢要判佢乜嘢罪，而系律政司起诉佢乜嘢罪，佢跟住你律政司起诉研究去判呢个罪。明唔明啊？系律政司法官系跟住你嗰个控罪嚟，同跟住揸住证据嚟判嘅啫。唔系佢而家讲嘅道理就话而家法官呢就屌你重回法治啦就判。佢冇呢个常识。亦都调返转，我又咁同你讲。呢、这个亦都好重要嘅同你讲。所谓法治嘅彰显，而家俾香港市民公平回复返以前嘅，有啲人话林郑民望咁低冇得救㗎啦，点知我讲当然唔系啦。薯片嘅政策好啊，胡国兴嘅政策好啊，乜你讲呢啲冇意思。林郑我话俾你听啊，上场半年代林郑嘅民望就高啦。你反对派就成空啦。做嘢唔好一厢情愿，我哋都知道胡苏贞会输。但係要输嘅时候希望喺输之中得到一啲好嘅结果，所以我哋同话老萧，各话老萧唔啱。即系唔能够睇得咁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人系需要希望同光嘅。但系林郑民望你真系错啦。第一，所有嘅邋遢嘢而家找数拉晒你，变成咗梁振英上晒身，林郑重新做人，七月一号佢而家做晒啦嘛。第二，佢要俾到。唔好将啲苏州市扔埋一齐，所以亦都要俾人一个公平嘅感觉。系乜嘢呀？系乜嘢呀？好简单㗎咋。咪拉七警囉，判三年囉，拉埋朱经纬囉，八百几日两年几都唔拉佢，点解而家拉佢呀？系一第一呢啲苏州市唔好影响林郑，而家要拉埋佢判埋。啊等你啲消咗你香港市民道气。第二，你觉得公平啱啊？嗱，嗰啲暴动罪佢抵死嘅，啊，亦都调翻转，你啲人打，即系啊，私行私刑嘅人，亦都要拉，俾公众觉得而家我哋嘅司法制度系能够平衡翻啊！呢个好重要。第三，梁振英做晒啲衰嘢，包括 TSA， 七月一号之前我话事，我话一定要搞落去。我使乜你林郑啊？跟住林郑就话俾人听系应该取消再谂嘅，即系大家有个反差，即系编剧啊！你明唔明啊？编剧即系美女与野兽个编剧，嗰、那个女仔出嚟，佢一个村庄，个个觉得佢好奇怪，睇佢唔起，个个咧一个追佢嘅男人啊，几巴闭几宏伟吓，金玉其外嘅去追佢，佢唔中意。跟住佢去到隻野兽屋企，嗰隻明明係野兽嚟嘅，但係佢睇书一个人有内涵。佢有一个反比嘅对策，所以当个女主角鍾意隻野兽嘅时候，佢唔突兀啦。其实是一个反差嘅比例嚟嘅，而家所讲嘅香港政府共产党就玩緊呢一套。林郑做緊，包括佢老公，我哋笑佢。乜，但佢老公可以着得好啲㗎，林郑都要佢着得好啲㗎。佢要做返佢平时嘅人啊。话俾你听，我哋都系平常人啊。佢做唔到啊，因为佢形象已经固定咗，就由佢老公嚟做啊呢一场戏。虽然佢老公不嬲都系咁，佢就要佢老公做返佢平时都系咁。做嘢有时望一望 叫个老公换件衫咁困难，我又唔信啦、啊。共产党都会同你讲啦，喂，你老公咁样着唔得，屌你老尾，就执执佢好、啊。你知啦，中国人最要咩啊？面啊嘛。咁点解佢可以咁样啊？系因为真系人哋计咗呢条数出嚟啊嘛。做嘢唔好咁简单。有阵时咧，譬如我做星期二得到，我唔系坑你，肥坑。我佩服阿 Tony， 但佢有啲观点我唔同意。啊，我嘅眼我系咁睇嘅，有件事一定可以调转嚟谂。我哋肯调转嚟谂，件事就容易解决，讲得多啲。好啦，到林郑上台嘅时候，寻日有个女网友胡苏贞起功，佢一样起功咯。佢比更加多，因为佢手头上佢揸住大量嘅钱，佢只要攞一千几百亿出嚟啊，成个香港都即时和谐晒啊！我哋香港最大嘅问题系乜嘢？年青人冇上流，所以佢反对你买唔到楼。你话佢解决唔到咩？佢有大量嘅资源去做任何嘢，佢点样做唔到啊？系咪啊？系佢一做就已经得啦，系咪啊？所以唔好讲你哋所谓嘅反对派，你哋谂唔到你更清晰嘅路，你哋嘅生存空间系冇咗嘅。而家时间又够，俾我再讲多两分钟。呢次补选冯检基最后尾嗰次我都系咁讲啦，唔讲出口两三节啦，我屌你老母咩？仲出嚟补选64岁人，你出嚟补选啊？你都未必过到其他泛民嘅关啦、啊，屌你老母！64岁人，几十年一事无成，你让何启明啊？我都调气顺啊，29岁啊，冚家产，以为你自己系乜嘢啊？个社会淘汰咗你噶啦嘛！当你淘汰咗你嘅时候，就乖乖地乖忍，即系英国佬传统，所有嘅港督离开咗政治舞台，就回归平原，去做农夫过退休生活，就唔好似香港呢啲不知所谓嘅人。嗱嗱声真系揾嘢做，曾伟雄呢啲破坏晒，全部靠利益输送，冇份工会死咩？揾唔够咩？民协有你啊，会散噶啦，已经死到底噶啦。一个真真正正帮小市民嘅政党啊，做民生嘅政党啊，因为你冯检基啊，讲到呢度，拜拜。